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近来，元宇宙概念大火。从扎克伯格公司改名开始，全球科技巨头正在跑步进入元宇宙，展开布局和较量。那今天我们法治节目就来换一个角度，法眼看元宇宙，探索元宇宙的法治未来。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戴上 VR 眼镜，穿上传感设备，就可立即进入 3D 虚拟世界，人们沉浸其中，交友工作，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角色，甚至做一些现实当中做不到的事情。近年来，这样的元宇宙情景陆续出现在一些科幻电影当中。在2021年10月，扎克伯格宣布公司更名为元宇宙。2021年11月，微软宣布进军元宇宙。全球科技巨头正在跑步进入元宇宙，展开了各自的布局和较量。元宇宙引爆了科技圈、资本圈和媒体圈，进而引发全民的狂欢。专家认为，元宇宙是一种对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云计算、数字孪生、数字货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的技术和概念的整合，是一种超级多媒体。那今天我们法治节目就换个角度来看元宇宙，法眼看元宇宙。那么它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如何多元的和复杂的，可能涉及到哪些维度和哪些方面？如果元宇宙真实降临了，那其中的法律规则又有怎样的颠覆性变化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对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人士，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员会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雷电律师。你好，雷律师。 大家好。嗯， 您曾经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了理学学士，然后又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了法学的硕士。那是不是因为您的源于理工情节，所以才会对研究这个元宇宙产生了很浓厚的一个元宇宙法律问题的性质呢？ 啊，是的，作为一个曾经的理工学生的话，我对于未来，对于科幻的话，总是抱有各种向往的。那最近这种大火的元宇宙，忽然就把这种未来的可能性拉到了现实里面，确实是让人非常期待。同时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话，也难免会想，那如果有一天这个元宇宙真的实现了，那我每天工作的这个法律环境又会是什么样的？那这些就让我萌生了研究元宇宙法律问题的想法。 那么最近大火的元宇宙它到底是什么呢？给我们浅显的解读一下好吗？ 在大举进入这个公众视野之前的话，元宇宙它一直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科幻小说和电影里面的一个概念。它一般是指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它和外部的这种真实世界既有紧密相连，又是高度独立的，通过网络啊、硬件终端啊、还有技术手段啊这些，把用户都囊括进来，形成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广覆盖的这种虚拟现实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人们可以交友，可以工作，可以过自己的这种生活。那在各个科幻巨头还有科幻大佬的这个畅想里面，元宇宙它就具有强社交性、虚拟身份，还有强沉浸感，还有它独立的经济系统，还有开放自由创作的这些特点。那人们如果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空间里的话， 甚至于自然定律都是可以人为设置的。 嗯，那比如说我和雷律师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咱们虚拟的约个会喝个咖啡吗？ 那当然可以了。 那我可以约个车吗？ 应该也没问题啊。 也没问题。那么它比现在我们这种网络世界是不是要更加的丰富一些？ 对，它相当于是构建了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大家是可以在里边过着一个模拟现实的一种生活。 嗯嗯，可能如果喜欢科幻电影或科幻小说的人会对这个感觉会更加强烈一点。 是的。 嗯，那么如果元宇宙真实的降临了，其中的法律规则又会有什么样颠覆性的变化呢？ 从法律方面来看的话，随着元宇宙的发展以及它逐步走向成熟，像平台垄断啊、税收征管、还有监管审查、数据安全这一系列的问题也会随之产生了。 嗯， 那提前去思考如何去防止和解决元宇宙里面产生的法律问题，会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嗯， 首先比如说知识产权， 嗯， 当一个虚拟游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玩家去合作创建一个虚拟商品或者虚拟世界的时候，那谁去拥有它？ 嗯， 这个产物它有版权吗？那是不是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去创建保护或者使用品牌形象？那内容的创作者他可以部署哪些措施来去保护他在虚拟世界里边的品牌？这些对于以 C 端业务为主的企业来说都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嗯， 其次还有就是 NFT， 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非同质化代币。NFT 它对媒体领域它造成变革目前是有目共睹的。 嗯， 那在元宇宙里面这些媒体内容都会被转化成独特的代币。 嗯， 那这些信息它们算是证券吗？ 嗯， 还是货币吗？是由谁来监管呢？谁可以购买？ 嗯， 又有谁可以去交易？嗯，另外还有就是数据保护和隐私。那随着人类在这个元宇宙中会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谁去拥有由此产生的数据？谁去保护我们的身份？如果你的信息或者身份被盗用了，会怎样？谁会为此负责？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元宇宙的法律问题。 嗯，那么在元宇宙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哪些法律具体的问题呢？ 首先一个，那当然就是规则的一个制定和维护。那像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法律它是具有地域性的，每个国家地区它的这个法律法规都不完全相同。 嗯， 但是元宇宙的话，它必然就会突破这种地域的限制。那如何去确定这个规则的制定方，就是首要面临的问题之一了。 嗯， 因为这个虚拟空间吧，它和现实世界之间肯定会有无法分割的这种密切联系。那在现实世界里面的这种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它必然也会对元宇宙的规则制定有着非常重要的话语权。 嗯， 另外这些科技巨头，它是基于自己的强大技术力量，那也必然会去深刻影响着元宇宙规则的制定。另外元宇宙它有它的一个开放自由性， 嗯， 每一个参与者他的群体意识同样也会左右着元宇宙的规则形成。那这么看下来的话，元宇宙类的这个规则制定它更可能是多方甚至是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结果。在这样的安排里面，元宇宙它一个去中心化的特点就越加凸显出来了。嗯，和这个规则的制定类似，那规则的维护方在元宇宙里边也会存在不确定性。那基于元宇宙它一个强大的技术力量，很可能会设置一个系统程序虚拟的管理员的形象，去作为一类的执法方，去处理一般性的还有这种日常性的事务。 嗯， 再由一个具有高技术水平的人去作为另一类的执法方，去处理特殊的或者是突发性的事物。 嗯，除了刚才您分析的这个规则的制定和维护，那元宇宙还可能会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首先一个就是元宇宙里的人的这个定义。 嗯， 在元宇宙里面这个人的概念就已经开始模糊了。 是带引号的人，咱们知道。 对对，带引号的人。 嗯，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面它的某一咱们某一个自然人的话，他是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存在多个分身的。 嗯， 而且在元宇宙里面的一个身份的话，它也可以是被多个这种自然人操纵的。 嗯， 而且由于这种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元宇宙和现实世界里面的人是难以一一对应。 嗯， 因此两个世界它针对人的这种规则处理可能就需要分别操作去分别执法。 嗯， 另外元宇宙里面还有一类特殊的原住民， 嗯， 也就是人工智能控制的角色， 叫原住民。 对，也可以叫它 NPC。 嗯， 对，怎么去定义他的一个身份和责任，也会成为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嗯， 比如说在元宇宙里面，这个 NPC 他去违规攻击了一个自然人，或者是自然人去违规攻击了 NPC， 那怎么去认定这种行为的性质？特别是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的话，NPC 他肯定会在元宇宙里面承担越来越复杂的事物。 嗯， 当他们能够相对于脱离现实，以一个独立的这种主体地位出现在元宇宙里面的时候，这个相关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就会成为需要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了。 你刚提到了一个叫元宇宙里面一个原住民，也就是人工智能控制的角色啊， 对， 的英文叫 NPC。 对， 那么元宇宙里面这个物啊，带引号物品的物，又是什么法律概念呢？ 这个物的话目前也有类似的法律概念，就比如说现在网络游戏里面的虚拟装备。就在目前的案例里面看的话，对被盗窃的这种虚拟装备价值的认定，一般是参考这个被告人他在现实世界里面销售这个游戏装备的交易金额。但是在元宇宙里面的话，物品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现实交易的必要性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元宇宙里面物品它的一个现实价值就没有办法直接去评价，而且在元宇宙里面的这个虚拟物品它很可能就只是代码和算法的产物，这种就很容易被复制啊、转移啊、删除啊。那对于这些物品的盗窃或者破坏行为只存在元宇宙里面和现实世界没有交叉的时候，那么现实世界的这个盗窃这些罪名，可能就很难直接套用到这个虚拟空间里面。这个未来更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建立元宇宙里面相对独立的一个虚拟财产的制度，然后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相应的定罪量刑。 那么在元宇宙这个超级的大虚拟世界里面，我们谈到了人和物，那它的交易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又该如何用法律来定义呢？ 在元宇宙里面的交易和现实世界中一样，是有这个双方签订契约的需求的，但是显然元宇宙里面它签订契约只能以这种电子数据的方式存在。那电子数据咱们知道有很容易被复制修改的这种特点， 是 那如何去认定这个契约的真实性，那将会是元宇宙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一大难点。但是好在目前的话，像云公证这些数字权利管理技术在互联网相关的这些诉讼里面已经得到了大幅的应用。而现在的这些实际案例里面，法院也认可这种公证的形式，再加上目前大火的这种区块链 NFT 这些重要技术的发展，以后元宇宙里的交易和契约安全将可能通过这个技术手段的发展去得到保障。那除了契约以外，交易过程中还涉及到交易货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像目前法定货币的话，咱们国家也与时俱进地推出了数字货币。那在元宇宙突破了这个地域限制之后，那各个国家的这种数字法币在元宇宙里面去如何统一交易，或者是当这个元宇宙的数量为多个的情况下，那各个宇宙之间它如何去交易和换算，这仍然是需要去统一的一个问题。 那么元宇宙对法律领域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就知识产权领域来说，元宇宙时代它首要面临的一个就是对作者的认定的问题。 像我国的这个著作权法，它目前认定可以作为作者享有著作权的主体只有三类，就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像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喊的 AI， 它不能作为作者，也不能享有著作权。类似的 AI 它同样不能享有专利权。但是在元宇宙里面的话， AI 它必然会承担一定程度的这种创造性工作，而且很有可能 AI 的创作和人工的创作在元宇宙里面已经难以截然分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认定这个 AI 创作产物的知识产权归属，如何对这种自认力成果进行保护，那就需要现行的法律法规做出一定程度的适应性调整。另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话，那还存在元宇宙和现实世界中的知识产权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进行一个互通互认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自然人，他在元宇宙内设计了一个新款的汽车外观，然后在现实世界里面被其他人用于了汽车制造，那这种行为如何去认定。再比如说在元宇宙里面建造了一个卢浮宫，并且去展览了蒙娜丽莎，那这种行为它是否侵权，如果是侵权的话，那是侵犯了作品的展览权呢，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呢？当这个知识产权它出现虚实交叉的时候，这个权利基础的认定、侵权与否的认定，还有这个侵权行为的认定，目前的法律法规都还是属于空白的，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法律法规去完善，也需要这个通过实际的司法判例去厘清。 刚才雷律师谈到了这个元宇宙对司法领域的一些影响，谈到知识产权了，那么还可能会对哪个领域产生影响呢？ 还有比如说税收合规，像目前对于游戏这些虚拟现实产业的税收监管方式的话，主要是针对现实的货币流入游戏平台的情况， 对， 也就是虚拟空间它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交易的情况。但是当元宇宙形成了之后的话，它自身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内部独立循环并且内部自洽的金融系统，每天可能都会发生大量的内部的虚拟交易。那在这种情况下，和现实世界中的往来已经不是必须了，那元宇宙里的这种金融体系以及合规业务的话都需要去独立建立。那对于这种情况的话，近几年这个由于虚拟货币的交易火热，那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都出台了一些针对虚拟货币交易的这个税收监管措施，对虚拟经济的管理做出了一些有借鉴性的先行尝试。那相信随着元宇宙技术的发展，那我国同样也会设立出完善的这种虚拟财产的管理制度。 那么元宇宙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它需要庞大的数据才能够有效的运行，因此数据的安全保护在元宇宙中是不是也非常非常重要呢？ 是的，那当然这个数据的安全和保护它甚至可以成为元宇宙的一个根基。因为元宇宙里边这个人，打引号的人，它同样都是以数据的形式生活在虚拟空间里面的，因此每一个人他在元宇宙里面就是一系列数据的集合体，比如包括了身高、体型、肤色这些生理数据，还有就是财产啊、通信、位置、联系人这些社会性数据。那当这些数据一旦被盗用之后，这个虚拟人的身份就会直接被盗取了。那到时候我要证明我是我，那将基本上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如果说在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数据窃取是影响了财产安全，泄露了个人信息，那么在元宇宙里面的数据窃取就会直接影响的是人身安全， 就带引号的人身， 对，带引号的人身安全。那基于这样的重要性的话，元宇宙里面如何去合法合规的存储数据、利用数据，防范这种泄露的风险， 确保数据持有者不会挟持作恶，那将成为法律监管的一个重中之重。 嗯，那么最后请雷律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公众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以什么样的视角去审视元宇宙呢？ 目前对于元宇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的话，各方都褒贬不一。比如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就说过，如果人类在走向太空文明以前就实现了高度逼真的 VR 世界，那这将是一场灾难。但是在另一类看好元宇宙的人的眼里面，作为一个真实世界的延伸和拓展，元宇宙它所带来的巨大机遇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但是不管秉持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这个未来的脚步是难以阻挡的。元这个词在咱们汉语里面它是起始，是开端的意思。那元宇宙的话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个常年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个未来世界，这次有可能就是真的要来了。 好，谢谢雷律师的点评和分析。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新华网的消息，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市全市禁放烟花爆竹。2022年春节期间，北京市不设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五环以内含五环路区域为禁止燃化烟花爆竹的区域，五环路以外区域由区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划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金盾影视中心主任、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正对记者说，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着买收视率的情况。他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份在卫视播出，一共卖了1亿多，却花了9000万买收视率。导演郭靖宇曾在微博当中称，他执导的影视剧因为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而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早在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发文强调，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收视率排名定价和溢价的条款。2020年4月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来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在影视人士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博士虎爸爸逼迫年幼孩子学高等数学和文言文，孩子妈妈申请人身保护令。来自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最近南京建业法院处理了一起家庭纠纷。毛先生是博士毕业，与郑女士婚后生了2个孩子，儿子7岁，女儿5岁。郑女士说，丈夫经常向两个孩子教授大学、中学的知识，文言文甚至高等数学，并且要求孩子们学习到深夜，过程中还有谩骂甚至殴打。经公安部门等多部门协调之后，孩子父亲依旧没有悔改，于是孩子妈妈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禁止丈夫打骂孩子，禁止丈夫限制自己和子女的人身自由。法院审查认为，毛某在教育方面方式失当，有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行为，裁定禁止毛某对妻子、孩子及其相关近亲属实施家庭暴力。法官表示，这事儿虽然没有对孩子造成肉体上的严重损伤，但是存在长期辱骂、贬低孩子进行精神侵害的行为，这也属于家庭暴力。好，就来关注两起诈骗案件。安徽一女子直播间花30多万赌石被骗了。来自央视的报道，安徽的曹女士偶然关注到了一个玉石销售的直播间， 100万的翡翠在主播的疯狂砍价之后才卖6000多。曹女士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几次之后，决定再买一些价值高的收藏品作为投资。这时候直播间说可以参与赌石，那曹女士小试了几次，每次都赚了点钱。后来主播拿出了一块大块的赌石毛料，并且有把握地说这块毛料可能会大涨。曹女士先后投进了30多万，可每次只要她一花大价钱，第二天毛料却总是切垮，她起了疑心就报了警。警方侦查发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原石都是卖家租借来的，公司内部人员假冒观众和买家，在直播间上演赌石双簧来进行诈骗。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昨天上海金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上海首起情感挽回大师诈骗案件。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是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伙同他人骗取钱款，安排工作人员谎称可以帮助解决个人情感问题，采取包装虚假身份、诱导下单等方式骗取被害人下单，之后呢，又以延长服务周期、第三方介入等名义再次骗取被害人200多万元。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院方表示，该起情感挽回大师诈骗案共涉及被告55人，目前均在审理当中，合议庭将在评议后对上述案件择期宣判。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访谈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雷电律师。更多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